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边缘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偏来。不可能。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在这些的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是你的爱。飘过来，过去的阴影是你徘徊。我不是爱神，只好 try 我不变，你就会明白。 是已经无法入睡，

少泪，两只眉间去不回，剩下一片你拥挤，梦醒是更悲哀。我情的梦，爱情的梦，如今已消失。经多少泪，夜雨又甘心一睡，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经多少泪，泪已流干心已碎，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经多少泪，往事如烟去不回，想起过去多少欢乐，如今已成流水。多少若经多少泪，两尘美景去不回，剩下一片迷离梦境，梦醒是更悲哀。我情的梦，爱情的梦，如今已消失。爱情的花，爱情的花，如今已枯萎。多少热情，多少泪，泪已流干心已碎。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自沉醉，多少柔情多少泪， 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尽情地开放，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 趁年轻尽情地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把你温柔无邪的笑容给我吧， 我们应该也快乐着。 思的时光的时光 我只感激感动你好吗 这个世界的花园的月圆的害羞的红色的那 在年少如花花儿尽情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能够带给你吗 趁年轻尽情地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不太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把你曾经无邪的笑容给我吧 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 我唱给你听我感情感动你好吗 这个花园的月圆的害羞的红色然后 我们应该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 我们唱歌你听我们感情感动你好吗 现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和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幸福与梦想是写出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像是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了 都有无法忘记的人思念会像细沙穿过你的灵魂轻轻开了门只有风雨声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越是爱的真越是伤得深这 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明知道说再见，再见也有只有明天。天空落下就像也在笑我太傻，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天空落下就像也在为我牵挂，把爱葬在沙里，好让你的消息。你走了就走了，不要伤心。风走了，沙走了，不要想起。天空落下就像也在笑我太傻，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天空落下就像也在为我牵挂，把爱葬在沙里，他 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摇东风，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将春水向东流。春花秋月何时是知多少，小楼昨夜摇东风，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飘满雨情犹在，只是朱颜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飘然雨情犹在，只是朱颜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位好，今天是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的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用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两区的建设任务。环保部昨日发布1季度和3月全国74个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其中海口、拉萨、舟山空气质量列第一季度的前三位，石家庄、保定、邢台列第一季度的后三位。昨日，珠港澳大桥珠海连线最后一项控制性的工程拱北隧道全隧贯通，这标志着珠港澳大桥的珠海连线主体工程实现了全线贯通。中国围棋协会等有关各方实力宣布，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阿杰九段和围棋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狗将于今年5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乌镇展开三番棋对决，胜者奖金为150万美元。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多情岁月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一滴在心头，不止沉浸在旋律中，从而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别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来还有梦。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等待拿走的人把它还给我。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早已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的花也谢了。 是假扮的寂寞的那一夜，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这地上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只顾着怕你，忐忑不禁，一心就跑过去好珍惜，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呢，却偏偏聪明怎么想到谁会是我们走没

东西，而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美在美可可，坏在美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无情，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爱上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Yeah. 将我的爱情 化。请你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深。我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 心愿再也无法

说我们依然想念，说不定在眼前是另外情节。